倒数第二行，儿时世尊，黎明过难，其诸大众，将于敷衍大陀罗尼，住三摩地，妙修行路，告过难言。如虽强记，但亦多闻。于释摩他为你观照，心有未了。从这个地方看起啊，这个学佛啊。我也常常提供诸位同学，学佛的目标啊，一定要在开悟啊，而不是以寄送为目标。现在学佛的人大多数在经教上注重的这一部经怎么讲法，这一段呢是什么意思，注重在这一点。这个学法呢是不能开悟的啊。如果要想开悟，一定要寻开悟的路子去走。一切大乘经典都是指导我们这一个方向，达到悟明心地的目标。那么在楞严经里面可以说章章都是指示这个方向，在此地尤其是明显啊。从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啊，一直到此地我乃于诸大众还没悟啊，还没开悟。那么这再更进一步，换一句话是再换一个方法啊，来敲敲我乃于大众的悟门啊，总希望把这个悟门敲开，茅塞拔除。那么前面半段呢，是集结经的人叙说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啊。你看看这个一开端呢，就是怜悯我呢。什么事情值得怜悯呢？给诸位说，没悟值得怜悯啊。因为他没悟，这再想方法来开启他的悟门。凡是在四相上修学，一定啊要先发智慧 为什么呢？慧能导行呐、啊，智慧呀、啊、领导我们修行，智慧呀、啊、作为我们修行的依据。真正讲修行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讲闻思修三会呀、啊，这个时候才修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三学完成了以后，这才谈得上修行啊。三学常说的应界生定，因定开会啊，会也开了之后，这里面才有闻会、思会、修会啊。闻思修是一，不是三。如果闻思修是三了，那就没有会了啊，只能说闻思修，不能讲三会啊。三会是一呀、啊，那个会就是界定会的会啊。可见的会要开了，一定是定成就的。这个心不定啊，会就不能够开法。所以要开智慧，先要修定。那么在此地经上所讲的住三摩地就是定，那么我们再研究研究，他为什么心不能定呢？这个真正要用功啊，不得不这么追根究底啊。心之不能定呢、啊，就是心向外攀缘。要拿《金刚经》上的话来说呢，咱们凡夫住色身心。住身相未出发身心，心就定不下来了啊。那么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屡次的教诫菩萨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身相未出发身心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心啊，从六尘境界里面收回来啊，心就定了。心定了，智慧才能开啊。那么这个心定了的心呢，就是清净心。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讲，就是一心不乱啊，一心就是清净心。清净心里面才能够生智慧，智慧呀、啊、才能够指导我们的行门啊。我们身口意呀、啊、这个三种行业就有般若智慧的指导。那么这个行呢，就叫做菩萨行啊，就叫做佛行啊，行佛所行啊。所以由此说来，这个佛法并不麻烦呐、啊，是积简有益啊。问题我们信不信这个道理？信了之后，我们肯不肯这样做法？那么这就是关键的所在了。这一段的意思刚才说了啊，修行一定要先开智慧，智慧开了以后，这还得广开啊， 我们教下里面讲是大开眼界。到那个时候，界可以为妙修之地了。那么陀罗尼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啊，宗持。作为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啊，拿我们现在这个方便话来说呢，犹如纲领一样啊，是处是法的总纲领，在佛法称之为陀罗尼。不但是总持，上面还加了一个大陀罗尼。大字加在此地，就是所谓法界大总相法门之体。而在本经向后经文当中所开出来的，像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七大，这都是从这个大陀罗尼底下开出来的。那么也可以说，下面四颗七大了，就是大陀罗尼。为什么说四颗七大是大陀罗尼呢？因为佛给我们说破了，四颗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读这一颗经文应当要觉悟，觉悟到四颗七大，那就是法界大总相法门的离体。我们的心言得不清净，心必然无所住了。心有所住，是不认识万法的离体呀。以为一切法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心才有住啊。实在说，心有住的人，不但是迷失了万法的本体。我再说的简单浅显一点，连那个迷惑颠倒里面的因缘果报的道理他都不懂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懂得因缘果报的事情，他的心也不住了啊，像袁了凡居士啊，人家心清净了，他并不是懂得大总持法门，他是真正相信因缘果报，一因一果莫非先定啊！我起心动念都是冤枉的吗？啊，一因一果莫非先定啊，都是前生修的啊！今天没饭吃，该挨饿一天，他命是如此吗？强求不得的，那又何必多求呢？啊，所以说是凡夫之人，真正肯定了，相信了因缘果报，他的心也是定的，定心容易入道。啊，这个是修行的本钱啊。 本经是大臣引证上来。你看过南尊者在前面所提醒的是成佛之道啊，不是成菩萨道，成佛之道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世尊的本经所开眼的全是讲成佛的道理，成佛的方法啊，以及如来故地上的境界。那么这个境界是高啊，啊，我们又想想，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，我能成得了佛吗？这一桩事情啊，问题就在信心。你相不相信你自己能成佛？啊，跟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都是相通的。金刚经里面佛说过了，后五百世就是末法时期，我们现在斗争坚固的时代，如果有人对这样深的经，那金刚经楞严经都是一样的，法华华严都是一类的，你要听了不惊不怖不畏，这个人就很稀有。那么我们听了这些大经啊，也不惊也不怖不畏，我们是不是稀有了？只怕的是我们呢是已经麻木不仁了，所以听了不惊不怖不畏啊。不惊就是信得过，不怖啊就是道理能够透彻，不畏呀不怕，自己可以做得到。所以稀有啊，他能信能解能行。那么我们如果说是不信不解又不能行，我们也不惊不怖不畏，那岂不是麻木不仁吗？金刚经上佛说的那一番话用在楞严经上是相通的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今天斗争坚固的时代，我们能信我们能解我们能行，正是世尊所赞叹的第一稀有之人。那个第一稀有是宁心见性，才是第一稀有啊！如果不见性成佛，成稀有可以，第一还成不上啊。那么这就是佛在般若会上给我们授记了，我们末法的众生能做得到啊。所以成佛做主的障碍不在环境，也不在别人，而是自己有没有信心啊。我们自己相信自己能成佛，这一生必定可以成佛，相信能做主就能做主，总得要有自己有信心。一个人要没有信心，什么事也做不成。有了信心，道理懂得了之后，他苦学 人一能知即十知啊，别人一遍就会，我不行，我十遍啊，人家十遍会，我学一百遍。只要自己努力，没有不成就啊。可是诸位也晓得，为学与为道大大不相同。为学，学问是要天天增长啊，知识啊天天丰富。为道跟为学是相反的，为道要日训，天天减少。减少什么呢？减少执着，减少分别，减少烦恼。佛门里面常讲放下了，日损就是放下了，天天要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。事情天天要做，但是心里要放下。昨天普妙法师请我到他那个庙去应供，我到那去吃了餐饭，参观他的大庙，庙盖的富丽堂皇，那个大殿呢大概可以容纳1000人的样子，大概是我们台湾第一个大殿啊，他那个柱子恐怕得10个人才能够抱得起来啊，太伟大了啊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我说要培养后人啊，我们都快要走了，他点点头似的，不可留恋。事情要不要做？要做，不能留恋。正在做的时候，真就要放下。一贪念呢，那就坏了。普妙法师这个人很不错，我是在20多年前就认识他，我们有出家的时候，在普里就在一起住茅棚，跟禅云法师在一起住茅棚的时候，我们说的要谈起八旗水灾，八旗水灾他在那个茅棚里面，他还受了点难呢，我离开半个月，那个地方八旗水灾，我是没有谈到，他是碰到了，所以。要想到时时刻刻想到我们要走的呀，还有什么放不下呢？还有什么苦苦留恋的呢？要走，人人都要走，不要以为年老了才走，那个年轻的走的人太多太多了。你要不相信，善导寺大殿底下去看看，你看看那多少年轻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啊。你先放下了，心开意解，这才能入道。心要不放下，障道啊，十方诸佛来教你也不行啊。说个老实话，那诸佛祖师来教你，也就是这个教法，也没有别的特别法门了。经典上所记载的，不就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吗？所以总得要觉悟。觉悟了的人，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。绝不为自己着想，为自己想就有障碍为众生想，为后世佛法想想什么呢？令他觉悟啊，这就叫佛法不觉这是世间法。那么我在此地给诸位讲佛法这讲佛法了 就是要提醒诸位觉悟之法。前面没有开悟，后面就要重视了。希望能在经典字里行间大彻大悟。禅宗所谓是引下即悟啊，那么底下见闻呢，这就说到四科了，也是楞严经里面非常精彩的一段。应如戒处七大等法，一切意总一切法，这叫做大陀罗尼。那么这个底下呢，就是二十五圆通啊。那个二十五圆通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因如处界呀，这个四科是开合不同而已。所以说到最详细的就是十八界。那讲十八界了，那是五阴六如十二处都不必讲，为什么？全都包括在其中。十八界是十八法，十八加上七大，二十五。那个二十五圆通就是从这儿来的。这是八，八万四千法门归纳为二十五个法门，门门都能够悟入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总持啊，总一切义啊，在教理上讲呢，就是四科七大二十五圆通啊。这个持一切义，总一切法啊，所以叫做大陀罗尼。那么陀罗尼有的时候也翻作咒，比如说有一字陀罗尼，有多字陀罗尼，有五字陀罗尼。那么楞严会上啊，有五会楞严神咒，是属于多字陀罗尼。那么神咒啊，本来是密说的。可是我们中国这个古大德灌顶大师啊，他老人家把这个五会楞严神咒啊，一句一句都注解出来啊。那么这个注解的本子呢，就是楞严经灌顶疏啊。那么这个疏啊，好像在我们台湾还没有单行本流通啊。可是过去在大陆上这个木刻版本呢，有单行本啊，有单行本。这个灌顶大师也是很了不起的人啊，宗教界通啊，著作等身啊，他老人家著作很丰富啊，现在收在大藏经里面就很多。那么就讲神，好像在台湾有这个楞严咒有单行本注解的本子流通，那就是那个他那个灌顶疏里面抽出来印的啊。这个咒啊，是你说经是显说，显迷不二。若问咒的意思呢，就是经的意思。那么经的意思也就是咒的意思，经懂得了，咒在行门里面确实 有他的善巧方便。如果把咒语解出来了，他那个方便就失掉了，所以咒还是不解的好。为什么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讲到用功是要叫你放下万缘呐。如果咒子意思都明了，念一句想想，这个是意思，再念一句又想想那个意思，你那个心就不能得清净。所以我常给诸位说，经也没有意思，这是我叫诸位说背诵经典，经没有意思，跟咒一样没有意思，你去念才能够摄心，才能够念到啊一心不乱，才能够念到三昧现前，才有成就啊。在一面叫你念的时候，一面在想意思，就打妄想，那怎么能成功呢？那么经毕竟是显说的呀，确实是没有意思，可是你在里头望文生义那个迷也是不但是梵语，六道的语言看着字也怪，意思也不懂，容易失心所以在行门里头确有其方便。那么这个道理你要是真正懂得了，那怎么用功法你自己就会了，不比别人多说。那么现在楞严会上佛所讲的真觉妙心是住三昧妙修入门的基础，如果要是不通达而修行的，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盲修瞎练，涉世俗宝。所以以住三摩地，那么住三摩地具体就是指二十五圆通，有二十五位菩萨来代表住三摩地，一一三摩地无非全是称心起修啊，了修即现呐。换一句话说，二十五位菩萨所修的都是受楞严三昧，那么这个二十五圆通章里面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诸位要能够体会到这一层，你就晓得咱念佛是修大佛顶首楞严王三昧，不简单呐。比那个 一般禅宗里面所讲的还要高啊。谁知道呢？都以为念佛，念佛没什么了不起，老太婆教。那么换一句话，他们对念佛这个法门理论与方法，他都是一窍不通啊，讲这外行话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我过去也给诸位讲过啊，我都碰到过这种人啊。什么人呢？日本的法师啊，这日本的腐朽博士啊，在我们台湾大学教书啊，台大的客座教授，那很多年前了，临济寺。第一次传戒的时候啊，好像是51年第一次传戒啊。那么我在戒坛里面做书记，有一个同学领到这个日本的佛学家博士啊来看我啊，来看我，他来问我啊，问我研究什么。我那个时候正研究楞严经啊，正在学的时候啊，我说研究楞严经啊，他问我修什么法门，我说我修念佛法门啊。他一听呢，是好像很轻慢的，没瞧在眼里，瞧不起啊，所以用一种讥讽的口吻来说，这楞严经与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啊？很轻描，这个藐视轻慢的口吻来问我，啊，我反过去问他一句，我说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与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一二话都不说了，就走了。楞严经里面顶重要的就是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吗？你要说是这楞严经与净土没有关系，这两个菩萨在25圆通里代表特别法门，那怎么没有关系呢？可见了你那个日本那个布施啊，头衔是有啊，肚子里一肚子草包啊，这么明显的都看不出来。他念佛修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王三昧呀，这楞严经怎么不是净土宗的经典啊？所以那个日本人，我们不要被他吓唬到了，啊，他那些博士我看都不值钱，啊，都是不通啊。那么首楞严王三昧，佛在前面说过了，是十方如来一门超除，所以叫做妙修仙路。啊，那么这几句话，这是集结经的人叙说世尊呢开始底下一大颗用意的所在。这个几句话给诸位说是重要的提示，换一句话就是指导我们读下面一大颗经文的总纲领。你要把握不到这个总纲领，下面经文咱念了啊，恐怕还是不能开悟啊。再看看诸菩萨的热闹热闹而已了啊，他们侮辱了，侮辱于我何干呢？不相干的啊。这几句话你要是体会到了，你就晓得后面句句话与自己有关系，有大理。好，我们就看底下经文啊，这是世尊的开始了。告阿难言：汝虽强记，但以多闻。 于什么他为你关照，心有未了啊。那么这些话呢，给阿难讲的，实际上就是给我们讲的。我们现在犯的这个毛病，跟阿难的毛病是一样啊。你们诸位想想是不是的？但以你作文啊，这个也想学，那个也想学。表面上看起来还也不错，某人好学啊。学世间法可以，学出世间法错了。世间学跟出世间学，学是一个字，可是学的理论依据，学的方法，修学的境界是不相同的。那么我们要说明，这一部经跟一切大乘了义的经典是同一个方向。同一个立论的基础是以真心开解，建立妙修之因，然后才能够修行正果，成就妙修之果啊。我们在华严里面，在弥陀疏通啊，以及最近讲的《法华经》《大智度论》里面，都是以信为基础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我们其他的不谈，如果能把信心建立了，那么我们学佛就算有成就了啊！你有了信心，以后皆行证，无非这个信心啊，逐渐的加强而已。到成佛，这个信心啊是圆满究竟的。所以信心建立了，就上了轨道，就是菩萨道了。那么我们问一问啊，再问问自己，我信不信呢？这个地方诸位千万要记住，不是问你信不信佛教，不是问你信不信释迦牟尼佛，也不是问你信不信楞严经，这些都不相干。问的是信不信自己能成佛，能成菩萨，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拉拉手，相不相信呢？信佛教信经典都没用处啊，信自己才有用处。信解行证都是在自己份上啊，不是在自己以外呀。 所谓解就是开悟。一个什么呢？